大家好，我是阿迪，你现在听的是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但你點解咁堅持唔俾阿四阿二喺嗰邊開麥啊？覺得呢個人好有問題。但你當日又攬佢。 我諗你哋即係曾經評論佢嘅人都知道好清楚啦。 嗯，我想聽你點講啊嘛。 係啊，你係佢話曬佢好似係你前妻咁樣，即係講到同你講關係好 BL 啊，你知唔知啊？ 佢同黃毓民一樣係生人勿近嘅人。 吓、啊、 唔係 得過呢個總結 就係我以前個台而家係好攬佢，你點睇先？ 邊個台啊？ 你班朋友嗰個台啊？ 你同佢咁認真做咩啫？你咪俾佢玩下囉。但係老實講，呢、這個人 搭棚屌你喎，節目 我唯一覺得係我哋即係睇得唔透嘅就係佢去到邊度都係唔得嘅，即係佢最初係諗住黐建制派㗎嘛，因為你嘅聰明仔嚟㗎嘛，香港typical Hong Kong boy 嘛，黐個葉劉淑儀，黐個民建聯，最後我哋諗住接收你就係、是，唉、哎，以為你都 唔係、我哋接收唔係接收佢係因為佢都係俾咁多民黨彈中啫， 係咩？咁跟住接收你啦，痛定思痛啦，係咪先？咁但係個問題原來你係冇痛定思痛嘅，咁你呢個人就永遠喺個政壇裏面立唔到足㗎啦，即使俾你去即係Hong Kong Reporter 又好，買 Radio 開咪都好，都係假啦。 你有冇說話寄語一啲而家仲係相信 的？即係佢囉嗰啲。 冇啊，冇咩寄語啊。 即係如你朋友相信佢啲。 睇路囉。 你即係你叫你朋友。 咁但係我啲朋友冇所謂㗎。我啲朋友佢又唔會參與政治，你咪講佢囉，佢咪講你轉頭咋嘛，有乜所謂啫。 嗯。 冇乜蝕底呀嘛，即係其實 咁啊 ,B 哥你咩寄語我哋嘅聽眾呢？ 邊個？ 對於四廿二。 唔係。咩啊？ 繼續聽呢個炮打司令部啦， 冇錯啦，要聽多啲我哋節目真係冇得講。即 係唔係生人勿近係我哋已經係即係有啲謙虛。 哦，即係其實係保守咗好多啦，即 係。係啦。 即係你 喪屍。 唔係佢當日，你明唔明佢當陣時咧同你咧好 friend， 樣樣攬你。 唔係同埋。 跟住你一唔俾佢翻社記嗰陣時候咧，哇！佢直到依家為止咧，好似咧 個 好似即係怨婦，好似咧俾人哋咧。 唔係佢 分嗰個女人， 我知道 介紹咗隻山埃股票俾你， 跟係咯， 唔係一隻，好多隻。 嚇！我啱識佢嗰時都介紹俾我。 嗱，佢點解話咧？你對佢點解話你對佢職員咧？就係因為佢嗰陣時介紹錯個 number 俾你。 黐 線啊！即係呢個先至係佢。 呢個係最搞笑嘅。 你知唔知蝕咗唔係蝕咗你外母好多錢，跟住走嚟同佢講話絕交嘛？ 黐線！哇！你作到咁緊要，第一同 你冇聽過㗎？ 你冇聽過？ 我冇聽過，第一次聽過咋， 係咪 第一陶君衡都揸唔少即係蟹嘅股票喺手。 你應該聽到啲我哋節目㗎嘛。唔 係魏思傑有介紹。 唔係你應該聽我節目。你應該打俾我嘛。 此其二就係陶君衡唔會因為單單係即係介紹一隻股票錢嘅問題同你反面。 我即係原來。 第三佢要返入社民連嘅時候唔係單單係我。 唔係喎，佢話你出賣佢喎。 即 係其實呢， 我話俾你聽， 嗱佢嗰陣時就係話，其實原本呢佢就話你同佢講得㗎啦，冇問題。即係你做呢、這個嗱你秘書長呢就要退落嚟㗎啦。咁但係呢行為你仲係有份嘅。即係佢話你擔保過你呢樣嘢。有冇咁嘅事呢？ 跟住 喂，你都唔合邏輯嘅。你唔做秘書長點做行為呀？ 唔係咁，但係好多行為唔需要做秘書長㗎嘛。 你唔係秘書長，又點會變咗係行委嘅身份？ 喂，你入政治局常委唔代表你要做國務院總理㗎嘛？ 我三番四次咁， 我點可以應承你呢樣嘢？第 咦咁你冇蝕底咯？如果佢下下都咁樣講，佢講過唔止一次喎。 你 當年應承過佢啲咩先？ 我冇應承過佢，我只係叫佢，我勸佢，我話你唔好退黨，你冇翻身嘅機會㗎。如果你一退呢下嘅話，佢唔聽我講，好啦，你一退。飛撲啲人出嚟反對佢， 他認為呢陶君衡當時作為主席任何人都可以攬包括他在內我對不住第一個反對你的人你知道是 誰誰 長毛長毛極力反對不要計不要計行為 哦原來有社記現在攬他那些人現在反緊長毛的 B 講嘛這個仆街 即是說我搞搞長毛啊 是這樣講的他說有人有兩個的社記的人 就為了找我朋友就為了搞長毛而已 找了你就過來打長毛 我怎麼打長毛啊教我打 不是問一個問題先這件事呢老實講句牽涉到好多人嘅 ，OK， 咪講咯。 嗰兩個世界邊個啫？阿牛同埋傑斯啦，一撚定係。 咁所以咧，我話俾你知，陶君衡咧好撚公道呢單嘢，絕對唔屌佢。 嗯， 即係有人擺低拎叫我聽下陶君衡講乜鳩嘢，佢唯一講撚大咗就話叫撚咗你個撚樣唔撚退㗎啦，退咗冇地方去㗎啦，你走咁撚多檔，佢有撚講過。嗯、如果我走咁多檔，當日唔使叫我捐錢啦。嗯、但係當然，當日我個身份係小 fans， 我好認同一樣嘢，喺呢個香港應該有一班人。佢堅持咗咁耐嘅，你要撐佢，嗰、那個阿土。 嗯， 我撐錯咗，呢、這個我自己認命，唔關事嘅。但係嗱，阿土公道，但係嗰啲咁嘅撚粉咧，有人上嚟嗰啲抽水嗰啲咧，即係不嬲都唔屌佢噶啦，你中意走唔走咯？講嗰啲嘢話咩？有人利用我要打長毛，你都黐撚線，你識唔撚識傑斯？識唔撚識刁民牛啊？ 唔係呢鋪。 如果我好撚過分嘅話，我知傑斯同刁民牛都同我反面啦。你戇撚夠毛哥喺呢個世界上邊喺社運圈。是我哋最撚崇拜的人嚟嘅，包括我身邊好多兄弟嗰陣時喺社記，我覺得對我唔住啦。依家跟翻阿毛哥打工，我都唔敢出一句聲，因為點解？對於毛哥你冇嘢可以講嘅。 嗯， 呢人好到咁。 喺英國嘅時候咧，我就放假啦，咁所以咧就特別聽得多咗啲網台嘅節目嘅。咁咧就包括頭先剛才聽到嘅兩個節目咧，一個咧就係、是、都係我哋友台嚟嘅、嗯、，Open Media 係咪應該？ 我唔知啦，應該 都係講唔知。O K， 係 我諗應該係 Open Media 啦。O K， 因為我兩對我都背嘅。咁啊但係因為都係有台啦。咁啊嗰個節目個名字我一定冇講錯啦，就係、是、一個最近都好受歡迎嘅節目嚟嘅，炮打司令部。咁啊，亦都係我哋一個Recordsin 前嘅節目主持人啦，索羅 B。咁啊，同埋我嘅一個黨友阿 Edmund Lau 嘅一個節目啦。咁、嗯、就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啊！頭先出聲嘅阿迪啦，同埋阿貴喺我哋 Reg 嘅另外一個節目《政治有新人》，7月17號，一唔係24號嘅一個有一個環節咧，叫做老死不相見。我見到你個 title 叫做見一鑊就 X 一鑊，咁咧就大家可以詳細咧就可以聽翻兩個節目啦。點解我會 cut 咗佢出嚟咧？咁啊呢節仍然都係繼續我哋今日講一啲同北上冇關嘅嘢啦。咁啊首先就係因為入面嘅內容入面呢，我覺得就對我嚟講呢，或者可能對好多人嚟講個感覺冇咁大，但對我嚟講呢個指控係好嚴重嘅。即係指控就係話我同阿刁民牛啦，我唔知阿迪有冇同阿，其實我有少少諗緊係咪阿迪同阿索羅 B 夾定嘅，因為索羅 B 就冇開名嘅，咁但係就最後就阿迪開名嘅，咁我就先對號入座咗先啦。咁總之就係話我同阿刁民牛呢就睇 Reggae 先搭盤，就搭一個節目出嚟咧，就利用阿貴咧，就係屌鳩長毛，同埋阿土嘅 ，OK。咁所以我覺得我需要，我只係得北上頻道呢個平台，咁所以我覺得就我要嚴肅少少啦，我想即係去澄清呢一件事啦。咁首先就係、是、即係我想講翻嘅就係、是。呢、這個台到今日大約係一週年啦，我哋咁一年前其實我哋開我記得阿馮總同阿的總開呢個台嘅時候，我哋都諗緊一啲，譬如話除咗現有嘅節目，我哋都要開啲新嘅節目。咁我哋其中一個到今日，我哋都證明我哋係成功嘅，就係望就係呢、這個。大網典啦、啊， 網典 嚇、啊，網典全名叫咩？ 網台大典， 網台大典都幾話嚟噶。網台大典呢個節目啦，咁我哋當時其實我哋覺得我哋有好，我哋覺得其實真係好需要有一個，我哋好想有一個節目係去介紹香港網台、各個網台有啲乜嘢勁抽住節目主持人啦、啊，有乜嘢好嘅節目去推介啊等等。咁我哋一路都做呢個節目，直到今日我哋都仲做緊呢個節目啦。咁呢個節目最，如果大家一路追開。 都知道 at the beginning 嘅時候，其實最初嗰兩位節目主持人就係馮總啦，同埋阿 B 嘅，蘇豪 B 嘅。咁阿蘇豪 B 係我哋識咗佢之後，其實我哋覺得呢個朋友仔係好有潛質。去做節目嘅，同埋就係因為好啱嘅，因為咧佢同阿馮總都係一條網撚嚟嘅嘛。咁我哋係佢哋可以聽咁撚多網台節目，咁梗係由佢兩個去做啦。OK， 咁然之後後屘係唔知乜嘢原因又好啦，你當係 Red 捧紅佢又好，乜都好啦，好受歡迎嘅佢。OK， 好啦，當有一日咧，咁我哋阿貴其實喺佢7月24號嗰個節目，或者喺佢以往政治有新人嗰度講過，佢點解會嚟咗 Red 去做節目呢？佢都講過㗎啦，係有一日佢又揾我，咁佢同我講，佢話喂，我又好想喺度開個節目喎，咁我好簡單，有乜所謂啫？邊個想開節目咪喺度開節目囉，網台精神就係咁㗎啦，人人要開咪嘛，呢個就係我當年喺人民廣播電台嘅時候都係咁㗎啦，我哋都係秉承呢個精神，冇問題呀。咁我咪講話，喂，我話當嘢唔係我㗎，其實你揾錯人，咁我話你玩阿迪就得㗎喇，咁咪一路就做到依家啦。 係啦， 喺個中間嘅過程裏面，我好想嗱，一路我都冇講嘅，包括到阿 B 話要走我都冇講嘅。今日你咁樣嚟指控我呢，咁我冇辦法啦，我真係要講下，即係可以講，可以講返我所見到嘅嘢啦。 OK， 就係當由 Day One 阿貴返嚟做節目，索羅 B 呢位朋友呢就開始投訴啦，亦都曾經找過兩位阿總啦，兩位阿總又找過我啦，就話喂佢唔高興喎、我哋嗱，其實呢佢同阿貴嘅恩怨呢，我哋真係從來唔知㗎、因為我哋由識阿貴嘅時候呢，我識阿貴呢，我先開始慢慢識阿索羅 B， 咁我以為佢兩個老友嚟㗎嘛、好啦，後咩佢哋反咗面嗰啲嘢，其實唔關我哋事㗎、我哋都冇必要理，咁我最多係間唔中就係、你知我哋啲係賤人嚟，咁間唔中咪陪下 B 抽下四廿二水、有時候陪下四廿二又抽下 B 水，係咁簡單咁多啫，唔係補翻 個時間先，喺佢哋反面嘅期間呢， 係 未有 Wagga 存在嘅，仲要係 仲有未有 Wagga 存在。好啦，咁然之後 B 就唔高興咯，因為阿 B 嗰陣時已經紅咗啦，即係嗱呢個我講嘅， 你講 咁我諗我自己嘅感覺啦，唔係我又唔代表任何人啦，任何人其他以後自己講啦。我感覺就覺得喂，你好似已經開始當到個台理咁樣，跟住佢同我哋講，佢嘅要求就係話喂，你揾得42翻嚟，我唔做啦。咁然之後曾經亦都我哋係為呢件事開個會嘅，咁我同阿馮總同阿迪總開個會嘅，啱啦。咁我哋就話喂，我哋係咪真係因為阿索羅 B 有咁嘅提出，我哋又唔俾阿四廿二去做咧？我哋最後結論就係乜嘢咧？我哋最後結論就係唔得，係因為人人都可以離開咪嘅。民建聯都可以離開咪嘅，點解你阿 B 有乜嘢咁大先？咁我最後我哋好清楚交代俾佢聽，係唔可以嘅。我話四廿二有佢自己嘅節目，每個節目都係個人意見節目，咁佢咪佢自己做囉。咁然之後你有你做，佢有佢做啫。好啦，跟住佢就唔高興啦，跟住佢就好似張國榮式咁嘅隱退，咁然之後就好多集之前就宣布自己會隱退啦。咁然之後話搞到好隆重、好大場面啦，我哋都個個都陪，即係配合曬佢嚟歡送佢啦。好啦，你行咗出去。咁咪行咗出去囉，香港好細嘅咋嘛，個網台我呢度個網台又好細嘅咋嘛，咁有乜嘢啫，係咪先，咁你去第二個度開咪亦都冇乜問題嘅。但係喂，跟住嘅時間我身邊所有嘅朋友呢就被呢條友呢滋擾啦，又唔可以話性騷擾嘅，即基本上係滋擾啦，包括我在內啦，即係我覺得我記得你喺因為你喺政治有心人新人嗰度，你都有提過一件事啦，就係話曾經我有一次我同阿貴同你同埋阿牛嘅，就喺度喺個網台度唔知邊度柒碌嘅影嗰幅相，嗰幅相擺上 Facebook， 擺上 Facebook 咧，佢就誤會咗，以為我揾阿貴上北上頻道做嘉賓，咁佢跟住 WhatsApp 我喎，佢話你做乜揾阿貴上嚟做嘉賓啊？你係咪想我識趣啲啊？咁樣問我，我都費撚事答佢，咁我後屘我記得我有一次我撞到佢，我就話喂。我就同佢講，嘩係咪我個節目搵乜撚嘢嘉賓要請示你呢大佬。咁就 just 講笑咁講啦。咁然之後後咪以後呢就仲更加離奇。即係譬如佢可以 WhatsApp 問我，佢話傑斯你介唔介意我去其他個台開節目啊，講你個黨啊，講社民連啦、啊。佢話我同阿貴山嘅和解呢係冇問題嘅。但係個條件係阿土呢要交代匯始基金嘅去向喎、啊。咁我答佢，我真係回應佢，我就同佢講，我話 你去邊度開節目關我撚事。我話寫記嗰啲事情又關你撚事。係咪先，我話你同阿桂山嘅事又關我撚事啊。我係咁答過佢，跟住佢仲要話喎，佢話我作為普通嘅市民呢講真相，咁我話你講乜嘢，我就關我撚事乜，你最咪講囉。咁跟住我就咁，佢話喎，佢話咁，佢話你明啦，如果你淨係我淨係喐阿貴唔喐社記，會俾人覺得我有私怨㗎嘛。佢話所以基於公平嘅原則之下要平衡一下，喐阿貴嘅對頭人阿土就咪可以俾人話我同阿貴冇私怨囉。你話呢條友唔係傻嘅，我都最後結論就係、是、嗱，身邊亦都有好多網友，即係曾經 Facebook 過我，佢話：喂，唔好算啦，唔好怪佢啦，乜乜乜，有啲人知我嬲佢，咁我話我唔係，我話嬲咧，我嬲唔，我嬲人唔會嬲好耐嘅啫，譬如我喺英國聽完呢，聽完佢嗰個節目，我都好撚嬲，但佢今日我真係唔嬲啊，因為我嬲嗰啲嘢冇乜傻，但係要有結論咯。喂，我交朋友咧 ，OK。我自己有啲原則嘅，不過原則唔數啦，因為好嘥時間。咁但係總之呢，最有結論就係索羅 B 係唔符合做我朋友原則咁，所以 OK 我疏遠佢。 嗯， 我可以話俾你聽，我真係疏遠索羅 B， 即係唔好搞我，因為仲有即係仲有啲，譬如話嗱，仲有啲係更加離譜啊！即係佢喺做呢個節目之前，佢曾經同我講過，佢話佢個節目要喐阿長毛嘅。咁我真係興啊！嗱，佢話喐阿土嗰啲咧，我真係我覺得係冇乜所謂，即係搞笑啫。我同阿土嗰啲氣量好大，但係正如好似剛才頭先條星帶講，無論阿貴或者無論我或者我阿刁文牛呢啲，我都講過，刁文牛可以俾長毛屌兩句就喊㗎啦。但係男人老狗，點解我哋會咁咧？我哋有少少其實即係崇拜長毛嘅，即係如果你講到話你要喐長毛嘅，我好想問清楚你。第一嗱，我話俾你聽，索羅 B， 你係講過你會將會喐長毛啊，我就睇下你點喐。 嗯， 你唔好唔喐啊。但我真係好想知道你喐長毛啲乜嘢咯。 嗯 ，OK， 你夠撚膽就得㗎啦，冇問題啊。咁但係你要講到咁樣咧，你要喐我嘅好朋友阿土，喐我好朋友長毛咧，咁我對唔住啦，冇乜朋友做㗎啦，唔緊要㗎。咁我覺得你我又即係你又你阿索羅 B 咁多朋友㗎，又男又女，咁多咁星光熠熠，多我一個唔多，少我一個唔少，冇乜所謂啦。我亦都係一樣，我都好多朋友，咁我覺得少你一個豬朋狗友都冇乜所謂。咁所以咧 ，that's why 咧。即係聽完呢個節目咧，就係、是、呢個感覺。咁然之後咧，今日咧嗱，我哋冇所謂啊！即係秉承呢個網點嘅精神，你個節目係好聽嘅。OK， 係一個好值得大家去聽嘅節目。誠意推介大家聽炮打司令部。我今日咧繼續延續你炮打司令部，我執你口水尾，請一個嘉賓上嚟，係上過你嘅節目 朋友、啊。 呢、這個朋友係陶君衡喺度，聽 大家好，大家好， 噏卜，係多謝阿陶先，我 喂掂啊你 啊， 喂黃老 掂啊， 黃老邪咁喎、啊、大佬， 我今日想請你上 黃老邪咁， 唔係啊，唔係話屌， 拉咗條線都可以講得啊，繼續。 我今日請阿嫂上嚟咧，朋友聚舊嘅啫， 啱， 即係因為咧，其實咧，嗱傻 B。俾你佔咗先機嘅啫，冇乜所謂，真係冇乜所謂，我真係執你口水尾。但係其實我約阿土其實約好耐嘅，咁亦都同大家講啊，即係譬如我同阿土咧，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同阿土應該有立法會啲議員做咗幾耐啊？而家2021做咗年幾啊？我同阿土啊年幾冇見過面啊！ 真係 阿土競選嘅時候，競選完嗰路都冇同佢冇見過面， 都未多謝你嚟幫手拉下票咁 啊！我有少少幫下手啦，話你即係串我聽，我做好少嘢啦，真係係咪啊？唔係我最初嘅時候咧，其實你選完咧，我要懺悔一下嘅，其實就係我又唔想見到你唔開心個樣，我又唔知有咩説話安慰你，咁所以咧，我有一段好短嘅時間就唔想揾你嘅，咁然之後到後尾咧就又開始忙啦，咁我咁啊就冇咩，咁其實社記好多啲兄弟姊妹咧，有陣時會同我交流嘅，咁我包括阿 May 姐有時同我煲下電話粥啊，咁啊 May 姐話：喂，你叫你嗰兩個，你佢話即係成日話，佢成日話阿毛同阿土而家選完都唔理㗎啦啲嘢，咁啊叫佢哋多啲擺翻啲時間落社記啦。你知唔知我點講㗎？我就會同阿 May 姐講：我你有冇睇過天與地啊？ 屌大佬，我作為阿土好朋友，梗係叫阿土咪撚搞啦，做林保怡啊，佢唔會睇呢劇嘅。 That's the point。 係啦 ，That's the point。 重傷，做個奸商啊，咁樣先係盟友啊，係咪先？ 你有冇睇？即係其實 mass media 咧完咗之後咧，最多訪問咧落選候選人嗰個係我嚟，我統計過。 係。 你有冇睇過啊？ 我相信，我完全，我相信。 I have no hard feeling， 我完全冇啊。 嗯， 因為點解呢？就係其實呢個係一個解脫啊，對我嚟講。 嗯， 係咪？你咪俾我解脫咯。喂，如果我贏啊，我做到幾多歲啊？ 喂，但係你 我贏咗做到幾多歲？起碼做到六十幾啊？ 點解？嗱，呢個我解釋俾你聽先，陶君衡。 係。 其實喺好多人喺你身邊嘅朋友或者你係一個公眾人物啦，好多人認識你。我覺得嗱，我敢咁講，對陶君衡咧，好多人咧個感覺係又愛又恨嘅。 嗯， 愛咧就係好多人好似我咁樣，由2003年開始，我哋覺得呢個人係應該入去立法會，應該做到啲嘢嘅。 係， 但係到今日都入唔到去十有冇十年咯？ 唔止 ，around 十年啦，係咪先？咁呢個係第一個感覺啦。恨嘅感覺就係、是、特別親近你嗰啲就覺得你積極啲啦， 恨鐵不成鋼咁樣。 唔係，但你啲嘢懶有原則咁樣，我知你真係有原則嘅。好多嘢係你做唔出嘅。 係啦。 咁所以、三次啦，我嗱對我嚟講咧，今次你輸完咧，我最後咧，我俾你忠告就係唔係撚玩，唔好撚玩啊！真係唔好撚再玩，唔啱你嘅嗰、那個，因為你好多嘢係做唔出嘅時候唔好做。 啱啊！啱啊！喂，我完全認同阿傑斯嘅講法㗎 ，This is not my game。 嗯，係啊， 即係例如第一次，大家都成日數啦。2004年嗰次，我同大班啲人話：，屌你一早根本就冇應承。 嗰次已經要屌你啦， 係啦， 嗰人都屌你啦。 跟住2008年一次，屌你都 cut 咗個位啦， 係啊， 有乜機會贏啫？ 嗯， 你梗係唔好歸去選啦，即係好似阿范國威咁，咁咪醒咯。 係啊， 喂，明知輸你咪冇亂咁嚟喎，因為你珍惜自己羽毛啊嘛。跟住你2012年啊。 嗯， 我選完區議會，我私下都同你班兄弟講啦，其實我根本就唔想選。 嗯， 你唔好以為我好 care 先啦，一啲以為我好緊張。 嗯， 喂，我因為你話要我揾金句嘛，我喺網上就抄咗個金句，喂呢句說話都係掂，啱曬我。 係， 如果你沉浸喺上一章嘅回憶裏面，生活嘅下一章係不會開始。 係啊。人生階段啫嘛。 喂，大佬對我嚟講咩損失？ 亦都學唔係學你話齋。 我有乜損失啊？你當我幾個 criminal record 係好大件事咩？我真係，I don't care，I don't mind。 嗯， 對我嚟講，人生已經係好 happy 㗎啦。 我同你同一個年代，我哋嗰時其實嗱，我冇從過政啊，但係我就係一個好留意即香港政治嘅人啦。咁我以前我哋嗰代都係㗎。喂，我哋成日都講㗎啦，喺建制內做嘢又得。喺建制外做嘢又得，學阿土，我記得阿土喺阿 B 個節目都講過，喂，就算做議員係一個手段嚟嘅啫嘛，係咪先？喂，咁你手段有好多種， 喂，但係最慘就 係 only one 嚟， 最慘就好多人覺得呢個係一個人生嘅終極目標，係成功嘅指標。喂，呢個係其實好恐怖嘅，你背後嗰個邏輯係啲乜嘢？ 嗯， 喂，其實代議政制我已經批評咗好多嘅啦，就係我代表你傑斯，咁你4年嚟揀我一次。跟住呢中途呢我哋呢做咗好多個包裝話俾你聽我成功爭取啲嘢咁你繼續投我咁又點呢 係啊 其實我記唔記得我喺最近喺港台有一個嘅論壇裏面話沒有英雄的年代其實我係抄呢句說話去講、如果你真正嘅公民社會真正係大家人人參與政治人人可以開咪嘅地方呢就係、是、大家都係英雄唔理我叻你幾多都好大家都係平等。呢個先至係一個真正成熟嘅社會㗎嘛。喂你成日寄托住我哋諗住幫你唔知即係輸災解難咁喂其實有問題㗎。 唔係同埋你 所以我最後嘅結論就係用一個英文一個字 ,give me a break。喂唔好搞我啦。 其實 又唔啱我你嗰班人 我又唔想取悦你係咪 我哋喺呢個我哋喺呢個節目都講過幾次就係話呢譬如其實你而家其實even喺歐洲都係嘅。你話代議政制呢樣嘢呢其實已經有商榷嘅餘地係咪真係歐咗呢喂喺南歐因為個歐債危機其實好多國家都有講嘅一個直接民主啦。你而家加上今時今日即係喂一個 Facebook、Twitter 嘅年代，大家都好似唔使揾人代表噶啦，你日日都自己喺度爆屍噶啦，使撚揾人代表？ 仲有一個問題， 係咪先？我只有一種講多句，只有一種人係而家需要入去立法會做嘢嘅啫嘛，就係、是、為自己屋企糊口咯。如果我身邊我唔覺得阿土需要呢樣嘢，咁你做嚟做乜撚嘢啫？ 仲有一個問題， 厭惡性行業嚟嘅呢個簡直。 資本主義嘅民主係邊個可以贏 咪即資本家囉、 嗯。 如果我同你，不過你就有我少少啦，我啲左仔嘅就話咗，喂，即係你靠錢包裝咋嘛，係咪、 啊、 你靠錢去做資源，即係製造資源跟住服務，跟住呢表現出嚟你好似好勤力好積極咁樣，喂，其實佢啲包裝嚟嘅，有錢就乜都得㗎啦，即係某個組織、啊、 開始變林保怡啦。 喂，有個組織喺2012年嘅選舉裏面，我聽㗎啫，我唔知係唔係1000萬一個選區、 啊、 1000萬一個選區，你點同佢練呀、 啊、係呀、啊、 喂大佬，我 咁而家全部係鬥錢多㗎啦，美國總統都係咁樣㗎。 區議會選舉之後啊，嗰度已經有9個月嘅時間， 嗯， 我前前後後使180萬啊，大佬、 嗯， 雖然有好多人捐俾我，喂、嗯，但我自己都 都要還噶，又要蝕啊，啲樓啊，乜乜乜啊， 唔 係好多嘢、啊， 咁點解我唔去買層樓咧？ 係啊， 點解我唔去走去做 promotion 我會計師樓咧？屌、啊，周街都係噶，好似謝偉俊咁都得噶，888咁開間公司都得噶、啊，喂，點解我唔做啲咁嘅傻嘢咧？ 嗯。 喂，咁所以你話，喂 ，this is my last， 所以你唔啱咯，你做唔出噶嘛，有好多嘢，所以我覺得呢、這個算噶啦，三次啦，即係三次，我覺得唔好， 唔係應該咁講， 我 氹自己開心咧， 我知你未，我知你未封最後個後門，但係我奉勸你唔好選第四， 我係阿 Q 嘅話咧就係、是。喂，唔係我負咗香港人啊！ 嗯， 喂，你負我啊，大佬。 係啊，嗱，呢、這個問題就呢、這個問題好有趣。呢、這個問題我同你係差唔多睇法。呢個就從另一個角度啊！你咁抵撚死嘅香港人，你睇下今時今日嗰啲抵撚死嘅香港人，你真係值唔值得去幫咧？我同阿長毛嗱，我同長毛講過㗎。我有一次同長毛傾偈嘅時候，我同長毛講，我話你其實喺我心目中係摩西嚟嘅。OK， 我話你幫啲猶太人出紅海咧。脱離埃及嘅魔掌咧，冇人會感激你噶嘛。咁、 嗯、 但係佢又話：，你唔好咁講啦，嗰啲人無知啊，我哋都要幫佢乜乜乜。我幫佢老母咩幫係咪先？唔係即係 咁，我又冇你咁極端。 但今時今日你開始有呢個感覺，即係你即係覺得好好氣餒啊嘛。即係尤其是每一日見到 我再加個總結咧，就係 It's not my business。 係 It's not my business anymore。 嗯， 咁咪得咯。 嗯， 咁我鍾意幫，我鍾意做，我咪做囉。 嗯， 我同你一樣咋嘛，屌，我可以繼續喺網台開咪幫我哋，冇咩興趣，我唔得，唔聽三機，我唔都要 講。呢、這個我知㗎，我明㗎，係。 係咪？即係你俾到我個咪，即係除非你係即係訪問我，就相對容易啲咁樣，係、嗯、咪？你叫我唉， 咩個節目嗰啲無謂啦，係啊， 講嚟做乜春啫？ 係啊， 八八卦卦咁，你罵我話你咁、 啊、 樣，即係正如頭先。即係你播嗰段嘢，跟住你又要回應一下，幾撚煩啊！ 好撚煩噶， 好撚煩噶， 牽動你個心情啊！好撚即係好撚慘嘅。 人生有更加有價值嘅嘢可以做噶嘛？係 啊，好折墮噶，所以冇節目又唔好開。即係我覺得揾下錢做下生意咁啊！但係我唔得呢個，我唔能夠代表你。但我想代表啲網民問下先，即係其實選完之後，其實你。集中做啲乜嘢 我做集中做會計師樓啲嘢。 做會計師樓。 係啊。 因為你係專業會計師嚟㗎嘛。 啊係啦。 係啦係啦係啦。 但我冇做好多年我冇 practice 好多年㗎嘛。 辛苦喎而家呢個過程即係轉行咁樣喎好似。 差唔多係。 係啊即係最初嘅時候都辛苦喎冇人知喎真係。 好在我有少少經驗嘅，即係因為點解咧？我有接觸唔同街坊嘅經驗噶嘛，同啲客打電話嚟或者見我嘅時候咧，係差唔多嘅啫。其實， 嗯嗯、 不過就我要改一個性格嘅就係你唔好即係人哋講兩句，即係要平啲你就平啲咁樣咯。因為以前我哋做翻 free service 噶嘛， 係啊係啊，豪俾你， 係啊豪俾你，咁計計下，如果屌唔啱計唔啱條數，我咪蝕本俾你大佬。嗱以前你唔同， 係啊， 就因為你係有一個更加崇高嘅目標咧要達到。咁而家呢個係生意嚟噶嘛， 燈油火蠟噶嘛。大佬， 係啊！我要請人噶嘛，大佬，即係即係孤人其名咧，就嚟一個 friend 咁， 嗯， 咁佢就即係選舉嘅時候幫我嘅，咁、嗯、但係就我都有俾緊錢佢嘅，因為佢幫我拍啲嘢咁， 嗯嗯， 咁我照翻係 market price 俾佢， 嗯， 咁佢就話俾我聽唔係 market price， 不過 anyway 唔緊要， 係， 咁你叫我同你做嗰兩年數，即係啲垃圾啊， 嗯。 咁大佬雖然唔係土瓜灣人做嘅，咁我要請人去做㗎嘛， 係啊， 我要幫佢報税㗎嘛，咁、 嗯、 你冇理由係 free service 俾我㗎嘛，咁、 嗯、 當然算啦， 但又好難開口喎、 啊，係啊， 唔慣啊嘛你就 是，我係唔慣，啊、我唔通我揾你傑斯幫我開口嘛， 我多呢啲， 你同我調高社 收唔到數揾我都得，係啊係啊， 咁唔係我咪習慣咗呢樣嘢咯，即係你話唉平啲啦，咁點知原來拎咗翻嚟盤數，哇佢咁亂嘅大哥。喂，做咁多嘢咁啊，咁你即係一係就逼迫你同事，一係就你自己頂埋佢。 嗯， 咁呢個梗係肯定。 但以往從政嗰個 background 有冇影響你攞生意啦？你知嗱，譬如 我唔知啊。 譬如即係譬如話你有好多公司話，哇， 陶君衡 啲揾陶君衡嚟我條數，佢會唔會抄我第啲嘢噶？ 其實你 我見勢嘅，即係嗰啲咁樣。 唔係，其實應該咁嚟。我冇試過游說過客，不過如果日後有人真係咁問我嘅時候，喂，我對付稅局同公司註冊處應該叻過其他啲友啩？ 哇，係嘛？我話俾你咧，我喺大陸啲廠咧，啲油就大部分右派嚟嘅。我連我即係我連我社民連嗰個身份，我都唔係同好敢去公開同人講。 明白，理解嘅。 我身邊嗰啲人啊，你一提長毛咧，我老闆啊，我唔係、我冇歪曲嘅。我每一次如果喺我老闆面前提長毛嘅名，佢就話。我有一日一定暗殺佢，佢唔係用笑住咁樣同我講，佢好撚認真 啫， 好撚真。你知唔知我身邊嗰啲香港人喺上面嗰啲點啊？派多啲綜援又屌，跟住又話啲人成日呃綜援，係啊，又話啲財政預算案俾咁派咁撚多， 屌咁你呃税咧，你契弟 咁樣啊？ 你呃香港政府啲税咧，係咪？ 即係如果你話你喂話成 喺我嘅角度， 陶君衡激進派走嚟核數唔係啊？ 我更加公正地幫你核盤數，第二我更加識同你去同稅局拗你個稅務嘅問題。 係， 即係如果我真係 selling point 啊，喂，我以前咪對慣房屋處社會福利處，係唔同一部門啫嘛，大佬。 係，係咪先？而家集中一個部門咯。 唔係咯，集中兩個部門啫嘛。 或者同稅務局長又有啲嘢搞啲偈傾下。係 咪？即係正如當年我哋華人民主書院咁，即係註冊唔到呢個 limited by guarantee。咁我咪打俾何俊仁，喂，屌！我話你上去同呢、這個公司註冊處講數咁樣，真係幾公司註冊處處長加幾個 legal counsel 真係同佢講數。原來我同事咧就係唔知有一兩個 clause 寫得唔好啫， 就係咁樣嘅。 係啊，唔關公司註冊處，唔俾我哋華民專宣註冊事嘅啫。 係， 所以你屈咗、 即係唔係政治審查嚟嘅？ 唔係政治審查。香港亦都未衰到係咁嘅。 但係而家咁呢個就算你有而家都係諗住呢個。是一个长远的 career 来的。 不是怎样啊大佬可以做什么啊大佬 从政呢从政仲想有没有什么想呢 冇啊，冇咩想。 是啊真的冇咩想。 真的冇咩想。 喂但问返你一样嘢先。即是这样嘢呢在同阿喺阿貴嘅節目度啦，都有講過一樣嘢嘅。 又講呢個人喎，大佬。 唔係講你，講啦， 係啊， 講啦，講。 即係討論嗰個問題就係話 ，OK， 當年啦，即係而家去到呢個位啦，你冇乜點樣理扯記啦，你都退落嚟啦，差唔多嘅，可以咁講啦，算唔算可以咁講先？ 繼續啦，你。 OK， 既然係咁嘅，即係有一班僆仔，當日佢哋係好有熱誠，好有誠嘅。然之後見到你哋呢一班大佬慢慢退落嚟嘅，其實成班人散曬嘅，即係年紀嚟，我諗離開嗰班你都知嗰班咧， 有社記嘅，都覺得唔係都係 鳩油油咁，唔知做緊乜嘢嘅喎，即係反而嗰扎人係好受到傷害。 你呢句話難聽啲，好聽啲嘅就係、是。我哋係我哋俾多啲機會俾第二梯隊，俾啲少壯派上啊嘛。 簡單嚟講，有少少 defensive 嘅就係、是、，don't put the burden on me。 嗯， 唔好將個責任交俾我啦，喂，我同你頂咗好多年㗎啦。 嗯， 喂，咁你唔揾翻我學聯嗰班兄弟姊妹當年，喂，八九民運嘅時候。系嘛？喂，佢哋都冇頂嘅喎，大佬， 人哋睇得起你啊嘛！ 多謝大家捧場， 幾個都當哥，好老聽啊嘛！ 搞你，我哋嗰幾個老祖宗嚟㗎， 我知。 我入大家捧場，我做乜諗住入咗社民連啊？屌你，唔係你，唔係啊！ 我揀局你咯， 教主，唔係你三個，我做乜撚嘢入咗去先？ 揀局你咯， 但係一世人真係試過一次咁多㗎咋？ 喂，我俾多句生逼你啦，我又喺網上抄。 是 就叫做記住昨日的豪情，忘卻昔日的悲情。 OK， 呢個係我今日嘅寫照嘛，大佬。 好 positive 喎， 梗係 positive 啦。喂人應該喺 by try and error， 同埋係不斷喺跌倒裏面起身，不斷跌倒裏面起身。 嗯， 係嘛？我唯一可以俾到呢個 role model 香港人嘅咋，或者俾到 role model 我啲兄弟姊妹嘅咋。咁點啊？喂，老實講，你問陶君衡一個人嘅人生，我全部都係贏嘅，大佬。 嗯。 我幾時有輸過咁慘烈嘅大佬？係 好，其實你個人喂我好樂觀派嘅。 喂大佬，我僆仔嘅時候 輸嘅嘢你真係冇記住喎。 我贏好多啊，因為 你典型喇沙仔嘅傲慢咯。 我唔叻提就係。 係啊。 喂，我讀一個月係考會考，又可以升到 form 6。 係咯。 我連啊最後尾考 A level 啊。 係。 我第二日係 listening test， 你記唔記得嗰陣時我哋 啲咩？記得，梗係啦。 我之前嗰日係 final day， 係 athletic meet 啊， 嗯， 即係呢個灣仔運動場嗰鑊啊，我又過到關，係嘛？跟住你話要做學聯，咁你嚟做到學聯，你做學生會做到學生會，你要搞民運，你又 溝女又未試過，多數都係女溝你。 啊，冇咁講，冇咁講，冇咁講。 沙仔多數都 係，係嘛？即係喂，對我嚟講，喂，咁你仲想點先咧？隔咗人，唯一就係如果要滿足大家嘅期望嘅，咁你係咪贏個立法會嘅翻？會的席位回來是不是滿足大家的期望呢去 justify 自己的存在呢 一次的區議會輸了的落敗和三次的立法會那個當不當一個挫敗呢 少少啦 少少都有 但是如果你嚴格來講04和08年那次是不算的 直情是啦 是不是即是你硬坑下去咁你不如你坑埋2000 年。04就直情猛添啦。嗰時我未認識你我都猛啊。點解呢條友仔會擺第二位咁搞撚咗。屌你睇住佢得㗎啦嘛嗰次。係咪先嗱俾撚咗個俾個大班喺度屌真 係。咁你2000年嗰次都可以有機會即係你都可以坑埋落去㗎。咁我有排位㗎嘛你又算。 係。 咁你輸好撚多次㗎喇。咁但係人就係其實喂如果我再樂觀啲諗就係、是、喂香港人個個都係 losers 啦 嗯 喂我好幸運㗎喇喎我人生好幸運㗎喎 同埋人生睇你點睇得失㗎咋 冇錯 喂你輸咗一啲嘢一定有啲嘢贏返㗎即係問題呢個係做人嘅態度囉我同你其實都係差唔多 喂好簡單喎傑斯頭先你講一句說話都已經令我好感動㗎喇喎喂嗰句我已經係贏咗返嚟 邊句說話 你寧願輸都唔肯去遷就一啲你原則嘅嘢，喂呢句説話已經係贏啦， 咪送 對我嚟講， 啱啊，係啊， 喂我唔可以做契弟啲嘅嘢， 起碼贏翻啲朋友啊，我嘅尊重啊， 冇錯， 屌你， 屌我可以日日喺度逼迫啊傑斯，喂你北上頻道多人聽，喂你係咁同我屌柒黃老邪， 係啊， 我日日打俾你或者好似阿邊個咁 WhatsApp 你，喂一場兄弟幫下手咁樣，喂我又做唔出喎。 是啊 喂你鍾意講咪講喂我從來冇去咁樣去好積極咁去 influence 嗰啲人。 我都值得做你朋友㗎係啦抽下你水先啦。你當年叫我選下任亮軒我真係選得咗 Fanling 㗎。屌你我哋好撚有緣 得。喂你真係掂 大佬。 嗱你呢下真係掂。 係啊。 第一佢真係嗰日個眼神話幫我聽其實佢係冇選任亮軒。 點選得落手啊大佬。 第二 係咪先 佢更加係朋友就話俾你聽佢最後係冇選任亮軒嘅。 係啊。 如果你係呃我嘅朋友呢就係話其實我係選咗任亮軒嘅 做唔出我哋呢啲嘢真係做唔出唔係所以我即係嗱有一樣嘢我好強烈感覺嘅即係如果你唔係阿土身邊嘅人呢冇呢種感覺我記得我唔記得咩嘅時空嘅時候呢我曾經同我講過就係今時今日嗰個政治生態點解我叫阿土話唔好再玩呢因為真係有 generation gap 嘅今時今日嗰個係唔啱佢玩嘅我記得佢講嗰句說話就而家啲人都冇人聽論述嘅個個都講三跛你啦嗱我冇咗見咗一年呢係咁就讀三跛嘅。佢一個講論述嘅人嚟㗎嗱有咩分別啫喂而家我所以就話啲人點樣抵撚死呀你即係等於當年啲人要揀共產黨唔揀國民黨㗎嘛喂佢唔想聽啊孫中山嗰啲咁撚複雜嘅三民主義啊嘛佢淨係 prefer rather 不如喂毛澤東嗰度正因為 不怕犧牲 哎冇啊佢淨係話我贏咗就會俾返曬地你哋好撚簡單㗎嘛三跛嚟㗎嘛係咪先咁所以喂阿土可能就係孫中山嗰啲嚟㗎咁你喂唔啱你玩㗎今時今日啲人冇耐性去聽你講嘢之如此類囉所以你有冇咁嘅感覺呢即係覺得已經係勾勾地你又改變唔到啊！即係你有冇其實你 唔係呢樣嘢。唔係其實應該係應該要自己檢討一下同埋反省一下嘅。 嗯。 我就從一個角度講就係你既然你知道嗰班群眾係咁你係咪事前應該有一個判斷係要做多少少嘢呢咁你嗱我覺得兩樣嘢唔係 mutually exclusive 㗎嘛。即係唔係兩者互相排斥㗎嘛。你鍾意聽三跛咪俾啲三跛你囉。你鍾意爆嘅咪爆啲囉。咁當然啦我哋唔會好似某啲人咁即係一成係真即係兩成係估即係七成係作咁就冇意思啦係咪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因為你做唔出㗎嘛你可以鬥爆㗎。係 呀。 喂老實講我同阿傑斯。 今次嘅。 喂如果我同你反面喂大家都有一個嘅決定就阿迪大家都要做個節目鬥爆傑斯啲衰嘢阿傑斯又爆我啲衰嘢唔得咩 嗯又多人聽。 係囉。 係呀。 做人梗得㗎咁樣。 係呀。 咁但係你做唔出㗎嘛喂者你君主絕交即係不出惡言。某君講㗎嘛屌佢做返 仲 有嗰啲嘢係一成係真兩成作咪係兩成股七成作 係 咁唔係你做人係咪可以咁呢？咁你即係等於一句說話就叫不擇手段。咁不擇手段你搞政治把撚咩？把撚啊！ 但係政治就係要咁樣搞。 但係就需要咁囉。 係囉。 喂，咁但係個問題你唔可以執政㗎喎。你話我如果執到政我都有少少讓步不擇手段嘅話，因為我起碼可以說服自己就話喂，日後我可以加少中援，又可以我照顧多啲弱勢社群。喂，我咁我仲有價值喎。咁我而家攞撚完個位之後，咁除咗喺個立法會裏面質詢下咁辯論下， 係啊， 其實自己威下之外， 係啊， 咁做撚到乜嘢呢？ 係啊，你又幫到大家啲乜嘢呢？ 即係我都係唔知喎。 我想講， 你仲可以放棄你自己嘅原則同埋，咁你唔撚投我啦，你同我把撚啊？ 嗯， 最好你唔好投我啊，因為我希望你認識真正嘅我係咩人。 唔係同你做節目嗰段呢 ,ok, 我同你做嘅節目啦。 與君同行。 可愛嘅地方呢係咪我都即係 off mic 嘅時候嗰陣時一路都同我話你要開拖冇所謂陪埋你開嘅即係覺得開嘅。呢條友呢就嗰句開嚟做乜撚啫。 係啊係啊成日都係咁。佢好成令到身邊人好嬲 喎。咁問題係好嬲喎。咁問題你嗰刻係要需要嘛你啱即係敏㗎喎對佢。但佢係咁㗎喎。 我哋嗰時都講我記得我好早同佢講我記得黃楊第一參選黃楊聽住㗎我都唔怕講黃楊事後成日以為我幫佢我唔知我慚愧啊黃楊達我其實我幫咗阿土幾多佢都殺撚昂㗎佢以為我幫佢以為我哋佢成日覺得佢輸係因為阿土立佢呢票。嗱我呢嗰時我中好多嘢㗎其實我開始我已經講 㗎 我話唔好撚睇小係咪范國威呀、啊 是 我話范我話我08嗰年幫過阿土我就喂我就知道李華明喺九龍東係幾咁堅硬佢、大佬除咗民建聯之外佢係另第二個民建聯嚟㗎佢啲票佢啲票都係蛇齋餅總票有啲屋村直情係淨係呢個民建聯同埋民主黨先可以入得去拉票嘅。喂大佬我係跟住范國威 胡志偉 唔係胡志偉。 胡志偉。 sorry, 講錯名係胡志偉即係你個力 量。 個 有龍 刀。我話胡志偉就好多人成日覺得胡志偉會輸嘛我話胡志偉會一定會贏㗎。我話最後嗰票只係三個人㗎啫就係、是、土 梁家 傑黃楊達同埋 謝偉俊。 謝偉俊。咁我都好坦白我淨係唔知道謝偉俊個底穩㗎啫。咁我話係有機㗎嘛土。咁我嗰時我哋好猛㗎我哋同阿土講話爆鳩黃楊達， 喐佢啦， 會喐你啊，黃楊達， 兩次佢都唔喐， 係啊，兩次唔喐， 兩次都唔喐， 係啊， 第一次就係10年嗰次。 佢 公投之後唔撚喐， 即係唔怕踢餅爆佢，佢就覺得佢睇唔起黃楊達嘅。我同佢講，我話係，我都覺得黃楊達會沒贏面唔高嘅。我真係咁講嘅，但係我話黃楊達會令到你輸噶嘛。我有同佢講過嘅。 明白。 係啊，但所以呢啲咪恨咯，即係我身邊嗰啲人就恨佢啲恨。 唔係呢啲係懶。 但係佢唔會做啊嘛。 係啊， 唔係 推曬啲 嘢。除咗係我 就懶曬啲得唔得？唔得。 唔係除咗喇喇之外呢、其實因為呢啲係喇沙仔傲氣。 係囉係啊，害撚死你囉呢啲就。 乜差嘢人嚟㗎。係 啊屋村仔係喎真係㗎喎喇沙仔點會睇得起屋村仔。 咁我都屋村仔。 係。 喂屋村嘅喇沙仔佢同我一齊住喺彩虹村我都唔知道可能係僆仔嗰時候。 哦係咩 係啊 okay, 好搞笑。 係。 咪即係我覺得喂唔係呀嘛。你睇佢做嗰個咩財政預算嗰個訪問，喂睇完之後你都嚇死啦係嘛？ 三個字冇論述㗎嘛，但係人哋有嘅嘢你冇啊，人哋識爆啊嘛，就係咁而家今時啲人就鍾意爆囉，係啊， 咪咁我唔掂啊嘛呢下嘢， 啱啱啱， 呢個唔係我一家嘢嚟㗎， 係啊， 咪即係正如我成班即係背後嘅 adviser 或者係佢所謂 consultants 都好，咩嗰班人都係可能係同我同阿傑斯嘅年代嘅人， 係啊。 咁你變咗你個 observation 呢或者 perception 有少少唔同。咁就喂睇完一兩場辯論喂屌大佬佢點夠你鬥啊喂你繼續 keep 住呢個 momentum。咪其實如果你真係要我轉為咗即係kick out 佢其實可以嘅。其實我最後有諗嘅。但係呢我成班人都反對。即係都唔係淨係即係陶君衡嘅 campaign 咁。所以即 係。咪所以咪就係嗰句囉睇你點睇得失囉。如果你係 OK, 我你要轉到好喇喳。到最後哪怕你贏咗 好簡單咗嘛 你就可能就係一班朋友啊或者一班支持者 即係黃老邪 改變 佢哋嘅睇法點樣喺網上電台裏面 黑 我、 啊、 即係講啲歪理其實我可以逐集回應佢 係啊 我後期喺度諗因為點解呢即使我亂 Q 咁講你唔通法律師信啊你真係告我上法庭啊即係我唔會做呢啲嘢一樣咋嘛 係啊 係咪 即係大家攞錢嚟嘥。 變撚到會有人驚你封律師信。 啱啦，係啦，嘥票氣 㗎嘛。即係笑話嚟㗎屌。 喂，大佬，佢嗰啲全部係誹謗嚟。 係啊， 唔係我夠聽到咯，我可以夠咁噏咯。 係啊， 喂，佢係富都夜總會嘅常客，不過我唔信。咁都得。 我哋都可以講啊。 唔係咯， 我都喺某某夜總會見過佢啦。但我覺得，唔係我同你，我覺得就係、是、你點解成日攞一個男人去夜總會度攞嚟抹黑人哋啊？一個男人去夜總會係正常啊嘛。所以我都係講唔出㗎，即係做唔出㗎喎。但有啲嘢人，有啲人就做得出囉。 喂，佢啲嘢嗱嗱都暈嘅，開頭又話我攞咗肥佬100萬，跟住原來選舉嘅時候我都冇睇嗰啲嘢啦，又話攞200萬，哦，原來後屘我話咩200萬，哦，我揾到個底運啦，因為你證明唔到我攞100萬咧，即係話肥佬另外再俾多100萬我。 係啊。 喂，即大佬你哪吒成咁，阿哥你使嘅啲錢， 唔係你 區公投關我差事咩？ 其實你平心而論， 我主席幫你頂咗佢。 平心而論，你睇翻 肥佬禮唔肯捐錢俾你，咁你就揾我去問佢攞冚家祥，跟住你使撚完之後咧， 係啊， 你就話我去攞。 嗰、那個其實好多社記兄弟係知道嘅， 嗯，喂，梗係知道啦，大佬。跟住頭先講咩匯子基金係嘛？咩匯子基金？嗱，我話俾你聽，如果要爆嘅話，陳偉業就爭我哋20萬啦。 嗯， 匯子基金，因為點解咧？當陣時五區公投咧，黃老邪話要攞匯子基金啲錢借住俾五區公投先。 嗯， 黃老邪有還，長毛都有還，陳偉業個粉腸就冇還。 哦，咁你又要等收律師信啊？ 喂，呢個係事實嚟㗎，大佬，你唔知當陣時我哋幾多兄弟啊，話要入禀呢一個嘅法院追討呢筆錢。 嗯、 最慘就因為你知啦，我哋都係講即係口講嘅啫嘛。喂，傑斯，頂住20萬俾你先。吓、啊！你翻11蚊一票翻嚟嘅時候，冚翻落去，大家兄弟咁系咪？喂，咁但系呢個好正常 啊。系啊，咁寫記風格嚟噶嘛？ 唔通寫 系啊？ 窿啊！邊文啊？ 欠條啊！ 屌你真系啊！我後屘我撳住點解算啦？我話， 嗯， 即係呢啲人你睇清楚佢就算啦。 嗯， 你真係走去追佢啊？喂，如果你真係要玩啊，大威要玩啦、啊。 嗯，唔係你平心而論睇鬱文咧，其實我覺得如果今時今日我都話，即係。我靈童嗰個名字我改嘅，即係幾代靈童咧都有相類似嘅下場，包括有一個今時今日都唔係靈童嘅陳偉業都俾佢屌到反命。喂，你發覺咁你咁如果你即係你用一個常人嘅分析嘅又喂，如果你話喂哦個個冇事嘅，淨係屌下肚咁，肯定係肚有問題啦。 嗯、 喂，大佬個個都咦個個都係咁嘅，一俾佢一反轉豬肚，一定係一嚿屎嚟嘅喎。咁嗰嚿係咪真嚿嚿都係屎？你自己去諗咯。係 啊，即係個個靈童都冇乜。 唔係，我唯一一個笨咗嘅咧，我事後檢討咧就係、是、應該即係、啊就是、跟住佢節目，好似你啲網上遊魂咁、嗯、學佢嗰啲 term 啦，就 係 佢講乜我博乜。 嗯。 系嘛？即系既然佢见到我，佢根本唔敢望我，佢边好意思望我啫、 嗯？ 即系黄老邪，我讲紧。 系啊系啊， 佢边好意思望我啫？你讲嗰啲嘢，究竟讲乜嘢啊，大哥你？ 嗯、 即系如果要笑你嘅，大不了笑啦。你而家讲本土， 嗯， 当日你系国民党噶嘛？你唔系反攻大陆噶嘛？大哥， 呢、這个要讲啦。 当日佢喺电台，佢当日喺电台节目里边讲咩啊？佢话因为李登辉要搞台独，所以我退出国民党。其实就系因为自己利益，因为要即系。喺網上開咪啊嘛，唔係網上，即係喺電台開咪啊嘛、嗯，保持辦中立啊嘛，咁咪退出國民黨咯。嗯、喂，老實講，做人，喂，我同傑斯你講冇得出啦。 明白。 而家嗌自己本土，我屌你真 係，唉、啊，我唔屌啦，我屌我好撚多。 喂， 佢嗌佢講本土真係得啖笑啊！我真係。 喂，我同你梗係本土，因為我哋香港仔嚟噶嘛。 我咪就係話，我 同中國共產黨有撚感情。 警察，你又冇聽我一次，我就係講句，佢講本土係侮辱咗好多。做咗本土運動好多年嘅人，包括你，包括你老婆，包括好多好多好多人咯、 嗯。 休息一陣啦，我哋下一節我哋繼續同阿土傾偈啊，咁啊送翻一隻歌俾佢啦 ，I Dream a Dream 啊。 I dreamed a dream in time gone by, when hope was high and life worth living.I dreamed that love would never die. I prayed that God would be forgiving. Then I was young and unafraid. And dreams were made and used and wasted.There was no ransom to be paid. Turn your dream to shame.